天天围着我， 天上的星星有很多，你到底是哪一颗？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，我心里也很舍不得。 爱情的秋天心碎了，分分合合当是我的错。 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， 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。 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，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。看着我，我心里也很舍不得。 爱情的秋天心碎了，分分合合当是我的错。 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， 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。 尘中我为爱情执着，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。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， 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。 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，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。爱情执着，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。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。在冬天。